记得那一班公车，可以回到离别那一刻。同一个人听情歌，牵一首温暖的，忘了是我让你带走快乐。爱你那么深刻，别问这样放手值不值得。直到梦醒了，爱到那么深刻，他给你幸福，我痛也舍得。 La la la.